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8章。同年，即犹大王七德克亚即位之初第四年五月，基贝红人阿祖尔的儿子哈纳尼亚先知在上主殿里当着司祭和全体人民对我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已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还有两年我就要取回巴比伦王拿布高，由这地方取去带往巴比伦的一切上主殿宇的器皿，再放在这地方，且领回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及一切流徙至巴比伦的犹大俘虏，再来到这地方。上主的断语，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耶勒米亚先知立即当着站在上主殿里的司祭和全体人民答复了先知哈纳尼亚。耶勒米亚先知说，盼望是这样，唯愿上主这样做，唯愿上主实践你预言的话，使上主殿宇的器皿和一切俘虏从巴比伦再回到这地方来。不过请听我当面愿对你和全体人民要说的这一句话，自古以来，在我和你以前的先知对多少地区和强盛的王国曾预言过战争、饥馑和瘟疫，至于预言和平的先知，只在这先知的话实现以后，才可认出这先知确是上主派遣的。哈纳尼亚先知便从耶勒米亚先知颈上取下木轭，折断了，然后对全体人民说，上主这样说，还有两年，我就要这样从一切民族的颈上折断巴比伦王拿布高的轭。于是耶勒米亚先知只得自行离去。哈纳尼亚先知从耶勒米亚先知颈上取下木轭折断以后，即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上主这样说，你折断了木轭，但我必做铁轭来代替，因为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要将铁轭放在这一切民族的颈上，使他们服侍拿布高巴比伦王，他们该服侍他，因为连田野的走兽我也交给了他。耶勒米亚先知于是对哈纳尼亚先知说，哈纳尼亚，请听，上主并没有派遣你，你竟使这人民相信谎言。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要把你赶出地面，今年你必要死，因为你说了背叛上主的话。哈纳尼亚先知就死在那年七月。